第62集，真相。 我要睡觉， 去我房间睡。次卧没有铺床单， 我睡客厅沙发就行。 客厅不行。过了。 许少卿带领安离走进他的卧室，这里一样冷清，但总算是有些生活用品和书籍，比客厅稍微生活一点。床单和被罩是纯灰蓝色的，跟暗色的窗帘搭配，倒是有些宁静安神的感受。床很大，许少卿在门口指挥安离躺上去，安离犹豫了一下也爬了上去，他竟感觉到背后有目光刺穿了他。安丽赶紧钻进被窝。 啊，许少卿很不想弄脏床单，在洗手间还是得害怕。啊，现在应该安全了。 这个床很舒服，被子很舒服，枕头很舒服，五秒内就能睡着。他想，许少卿每天在这样的仙床上做的梦，大概都是像电视剧里的夜用卫生巾广告那种，星星、云彩、旋转、跳跃、打滚。安里太累了，马上伸展四肢，闭上了眼睛。许少卿没有再说什么，然后灯关掉了，门也关上了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安里突然想到今天的闹钟似乎可以定得晚一些再起，就又努力地爬了起来，拽过床边的裤子，掏出手机改了个闹钟。然后安里又躺了回去，他侧头闻了闻枕头，有许少卿常用的洗发水或者别的什么用品的味道，不过很淡很淡。这确实是属于许少卿的味道，但却没有本人那么鲜明，而是清淡柔和，若有若无，像是在这里只留存了他最柔软的一部分。安里裹紧了被子，很快在这种柔软的围绕中昏沉地睡了过去。许少卿在书房坐了一会儿，打开手机，翻出老郑的通话记录，搜索文件。然后他发现老郑给他发的安里的资料过期了，他当时就想找到安里这个人好报复他一次，所以只看了年龄和电话号码。他也不记得当时老郑到底给了他一份含有多少内容的资料，于是他想了想，给老郑发了条信息： 之前让你查的安里的资料还有吗？有的话再发我一次。 老郑很快就把那份文件发了过来，不太长，很精炼。许少卿一目十行地扫视， 1986214，江城市城南区栗子巷，江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，2017，职务犯罪，侵占并盗窃公司财产，自首，归还表现达成谅解，2年零6个月。职务犯罪，侵占并盗窃公司财产。 许少卿跳过细节，拧着眉毛看了半天这几组字。 哼，还是个经济犯，怪不得我跟他犯冲，在一起没几回就让人堵了3次门，1次车门，2次家门。这家伙大概是什么扫把星的命格，招坑的脸，背锅的命。 许少卿又看了一会儿，就放下手机，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这几天的工作邮件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他书房的门被敲响了。许少卿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见门缝里安里的小半张严重睡眠不足的脸。 我走了，我上班去了。 我送你。嗯， 不用。 不用不用，你用啥吧？你说，你用长点脑子，你他妈长吗？ 安里脑子此时确实有点转不动，听不懂许少卿突然发脾气骂骂咧咧地说的什么意思，大概就是犯病了吧。许少卿穿好了大衣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鞋柜，扔出安里的鞋，又把自己的鞋也放到地上。安里就走过去穿鞋，两人一前一后地出了门。停车位，安里拉开副驾驶的门， 去后座。 安里不明所以，但没问，半闭着眼睛，蔫蔫地去了后座。 许少卿开车的时候，安里又睡着了。他醒的时候，车已经停了。许少卿奇怪的没有坐在驾驶位，而是坐在他的身边。 到了。你没叫我呢。 来太快了。还有26分钟。 啊？ 你别动。我自己来。很快的。 许少卿把他压在车门上，野蛮的亲吻。安里知道狗东西为什么非要送自己上班了。在自己这坨屎离开他视线之前，他无论如何也要舔两口。但这动机又似乎多此一举的反常。不过他困，懒得想，也就认了。 轻点， 不做到最后。 小许同志，我比你多当了8年的男人，还是直男。这种花销，哎呀，我着急上班呢。 安里把手指贴着许少卿的头发，压着他的后脑，吻上了他的唇。 我真的完蛋了，我被许少卿这个恶魔传染了。 虽然这么想着，但安里还是若无其事地整理好衣服，打算下车。 我走了， 今天把便利店的工作辞了吧。 为什么？ 我才要问你吧这个问题。本科毕业为什么要在便利店打工，在快餐店刷盘子，在娱乐城里当侍应生？你白天晚上都上班，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，咱们这个固定关系怎么保持？ 就嘉年华这段时间，以后就好了。你再等等，我需要这份工作，这是我唯一一份稳定的工作了。我先走了，要迟到了。 安里下车了，一路小跑地往不远处的便利店奔去。许少卿回到主驾驶车位，没有急着发动汽车，他摸了摸下巴，给刘秘书发了个信息： 过段时间帮我带个人吧，脑子不好使，但是人比较实在。 好的，许总。是替之前离职的助理吗？ 助理大概不行。你先找一些简单的事儿让他做，先带一段再说，看能不能有合适的岗位，就给他安排一下。不行就算了，别勉强。 好的。 就是这个，之前给你推过。 啊，是的，就是那个参加嘉年华的先生吧。下午见到李一飞了，就是小杨总游戏公司的人设师，嘉年华的演员负责人。他还问我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。 他为什么问这个？ 他说是小杨总问的。 杨广生为什么问这个？ 不清楚。我没提您，只是问他突然加人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。李一飞说没有，只说是小杨总问了这人来历，他不清楚，所以看到我就问了问。 知道。今天跟便利店打辞职报告，去我公司上班。 啊？你上次不还说你们单位不缺1/5的大神的保洁吗？ 什么保洁啊？上班，做我的助理，实习助理，能通过考察再转正。 算了，你那个我一点都不懂。 学一下就懂了，这很难吗？ 只是为了时间上方便，就让我去你公司摸鱼。实在是不愧是你，但不用了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等我把嘉年华的工作做完，就把时间规划一下，会尽量把咱们那个的时间腾出来的。2-3个月的话，时间我应该能保证。哦，那个生生大厦的老板，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不是认识？我先上班了，你小心开车。 认识啊，怎么了？ 安里没回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